偶义大师要解中说， 得生与否全由幸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 弥陀经说，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 这比十往生经说的更为明白，更为肯定。 不但是二十五位菩萨，而是十方一切诸佛都来护念呢。 一个真正求生西方的人，他的身体光明，周边四十里范围内的妖魔鬼怪都不敢来侵犯，这是真实的。佛在其他大圣经中说的最高境界是 无念与无生， 教下常说的无生法忍，远非凡夫所能做到， 也是凡夫无法受到其利益的。 原教八地菩萨离一切心意识分别，才叫做真正得到了无生法忍， 也就是真正证得了无念与无生。 通常如人王经所讲的， 七地菩萨可证得下品，八地菩萨证中品，九地菩萨证上品。 这里的标准比较严格， 是以八地为标准。 无生法忍的含义必须要明白，如果是真正证得了这个境界，则看一切法没有生灭， 而生灭是幻象，不生不灭才是真相啊。 那么我们为什么看一切法有生有灭呢？ 佛常说， 一切法是从分别心而来的。 你的心有生有灭，那么你看到的一切境界也有生灭，可见一切法 为心所变，为心所转。 心清净了，外面境界就清净了。佛教我们 要从能变能转下手，外面的境界是所受所转，不管紧要啊。 凡夫的境界，所有一切法都是生灭法， 而到了大圣八地以上的境界，一切法是不生不灭。 可见此乃圣者之所难，小圣罗汉称圣人， 而大圣原教初住菩萨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则称为法身大士。 十住、十行、十回向三十个位子，加地上一至七地，三十七个位子，想证到无生法忍，称为 圣者之所难。那么凡夫如何能达到呢？ 佛预知 末法时期的众生罪业深重啊， 于是建立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形象，叫你去想去求尚且不能达到， 仍然对世间有所留恋，不肯放下呀。 若是叫你无念无生，离相以求，焉能做到呢？念佛法门指方立相，摄心专注，我们这个心一天到晚打妄想，要把它收回来，专想阿弥陀佛。 要知道这一句佛号所包含的内容是无量无边的呀。 第一，必须把经念熟，想阿弥陀佛他当初的发心，求学修行建立极乐世界，接引众生。 而想久了，则与弥陀的功德就相应了，把他的功德变成了自己的功德。 如果不能念全部，就念 第六章四十八愿， 念到自己的心愿与弥陀的本愿合一，把弥陀之行持变成了自己的行持。 就是样样学阿弥陀佛如何对人对事对物学得完全一样，你就变成阿弥陀佛了。 不想的时候就念佛号四个字阿弥陀佛。 若是想是非人我过去未来，就是造六道轮回的业呀。 这样念头一转，再也不搞六道轮回了。佛说 一切法从心想生， 口念佛心想佛，当然成佛。持名念佛入有得空，念到最后自然达到妄能妄所。一切诸佛赞叹的就是凡圣同居土， 而十方罪报的众生多数是生到凡圣同居土。 西方虽然有四土，但是很难划分， 就如同学校有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博士班都在一起上课，很难分界限的。 此为其他诸佛世界所没有，所以说 一生一切生， 生到了凡圣同居土，也等于生到了其他三土啊。而念佛功夫初级的功夫成片， 生凡圣同居土， 终极的德是一心不乱， 生方便有余土， 在网上叫理一心不乱， 生十报庄严土， 证得了无念无生。所以要一句佛号念到底，方法没有两样，一直到成佛都不要改变， 这样必定能够暗合道妙，巧入无念，极凡成圣，至灾妙用，真是不可思议呀！ 我下了决心就已经成佛了， 因为决心一下就是圣者，不是凡夫了。 而往生是活着去的，不是死了去的，看见佛来我要跟他走了。福报大功夫好的，临终无地会向大家说明 我决定往生了。 如果业障重功夫浅，家人看见他的嘴唇在动 但是没有声音， 他想告诉大家 但是没有气力说话， 这种情况也一定往生，丢了这个生灭恶浊的身体， 变成了金刚不坏之身呢。 果然能够下定决心求生西方，一丝毫迷惑都没有，就是大菩提心。从出发心到成佛是一条直线， 也是最近之路啊。 古德说 成佛近路是大圣，大圣中禅是近路，禅与近相比，念佛是最近之路。 参禅实在是不容易， 也不稳当啊。 真正得到禅定的人心地清净，不会为外面的境界所转，所谓 八风吹不动， 就是赞叹他毁谤他，他心里明白而绝不动心，遇到顺境不生欢喜心， 遇到逆境也没有厌恶心， 如果有定功就失掉了。 而定若是没有了，哪里来的慧呢？ 一心不乱是罗什大师所翻译的阿弥陀经中的译文，属于意译， 而玄奘大师则是依照梵文直译的， 文字不同，但是一心不乱并未犯错。 如果有错，玄奘必定会提出纠正的。 然而这四个字给初学的人带来了困扰，他们想 念佛的标准要到一心不乱，谈何容易啊， 我们做不到啊。 若是依照无量寿经的经文就比较明确容易懂了。经中说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这一句是净宗修学的纲领，我们念佛的功夫只能先求打成一片，一片就是只有一句佛号， 如果还有杂念，还有忧虑牵挂，妄想分别，则往生就没有希望了。 往生的时候，首先是见到佛光，佛光一照，把你的功夫加了一倍。 例如已经得势一心的人，一加持就变成了理一心了。 发菩提心就是发彻底觉悟的心，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愿见阿弥陀佛，要一个方向专念阿弥陀佛。 而这句佛号随时随处都可以念，不必拘于一切形式，行住坐卧都在念，并不妨碍工作呀。 永明、善导两位大师都说， 万修万人去。 如果修了而去不了，那是你自己念佛不如法呀。我们现在正在末法时期第二个一千年的开端，以后还有九千年佛法就没有了。 那么佛法为什么会灭呢？ 这就如同大夫看病，药对症了， 药到病除。 如果众生的病太严重了，药力无效， 也就用不着吃药了呀。 末法垂近，业障深重的众生遇到了这部经还管用， 而我们现在还未到最末期，这个法门当然管用。 要多做好事，广修供养。普贤菩萨说， 诸供养中法供养最， 若是想要印经，就专门印此经，弘扬佛法，只劝人念佛。 而弘扬此经则是第一殊胜啊。 以今天的社会来说，浊恶弥深，众生的根性越来越下了， 而风俗习惯、思想教育、道德民情、社会安全也一年比一年差了。 如果不是下莲居老居士用十年的时间重新编辑此会集本及五种原译本之大成，我们今天就得不到这部无量寿经了。 而将来到最后保留一百年的就是这个本子。 六年前我提倡印这个本子，到现在估计大约已经印了三十几万册，出乎我意料之外。现在大陆、香港、新加坡到处都在印， 所以已经流通到全世界了。 黄念老说， 世尊垂慈，仍特留此经做慈航，正显本经兴起之圣缘，持明法门之妙用，佛恩深重，粉身难报啊。 这几句话真是成帝之语，一点虚夸都没有啊。 二，本经体性。 佛所说的一切经均有正确的理论作为依据，我们当然相信。 而世间人著书立说，多半是由意识心流露出来的，其所说的理论是否正确、合乎真理，则是很难评定啊。 往往前人发明的真理被后人所推翻，足见任何理论均是属于片面而非整体。 假如佛所说的经教也被人推翻了，则佛法也等于是世间法，就不足为贵了。 佛所见是周圆的、整体的，不是推想的。过去佛、未来佛所见到的都是一样的。所谓 佛佛道同， 后佛不会推翻前佛的理论。佛与我们不同，我们看用眼视，听用耳视，佛与大菩萨则是用真心。 因为世心所见的不大可靠，用真心才能够见到事实的真相。 一切大圣经皆是由真心流露出来的。佛所讲的经，有的圆满， 有的是局部。 因为众生的根性程度不同，所以才有差异。 实相是佛学名词，以现代化来说， 就是事实的真相。 事实真相摆在面前，我们看不到， 佛能看到。 佛用真心照见万事万物， 而我们却是用妄心。 大圣经常说 真心离念， 有念头不是真心，真心是没有妄念的。 而心中一点妄念都没有，心就平等了。 我们冷静观察，凡夫对人、对事、对物、对宇宙各有各的看法，全都不一样。 因为妄想有多少深浅之不同，所以看法也大有差别。 佛的心平静如水，一点波浪都没有， 而凡夫心是动的，起伏不定，所以对外境迷惑颠倒。 佛经所说的是对我们本身以及我们的生活环境的真相。在世间我们所接触的不外三大类， 对人、对事、对物。 假如觉悟了，我们的思维造作就没有差错。 若是迷在境界中，则想法、看法、做法都是不会正确的， 而其结果就是沉沦在六道中轮回，这是自作自受， 不是佛菩萨、上帝、阎王爷的安排呀。 我们无始以来不能够解决的问题就是 把心恢复清净， 这是彻底的办法，从此以后不再受轮回之苦了。 而修学的关键就是在此啊。 大圣经中所解释的实相越看越糊涂，初学之人实在是很难以了解。经中说 实相无相， 又说 实相无不相。 实相二字用语言文字是说不出来的， 也是想不出来的。 同时佛又恐怕学人执着言语文字，所以说了许多的同义名词， 如真如、本性、圆觉等等。 马明菩萨在大圣起信论中对真如，也就是实相的解释说， 一切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心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从本以来，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 言语不要执着，文字是言语的符号， 而名词术语是工具，更是不能执着。 心源是思考，不能想，思想是意识。佛说法是由真如本性中流露出来的， 而我们的思想言语则是由意识心想出来的。 佛法无量法门通通是修定， 修的是清净心、平等心啊。 净土宗将阿弥陀佛一句名号念到底，把一切妄想、分别、执着通通灭掉，就恢复了清净平等觉。 而参禅无论是参话头、观心，与密宗的持咒三密相应，也是达到这个目标啊。 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 下面这段则是刘成福老居士的补充说明。 上面马明菩萨大圣起信论中所说的真如实相定义很明白，但是初级的同修似乎仍然不是十分的了解，其难就难在不能够以言语文字来形容， 古人说， 说是一物即不重。 同时佛不让人执着，所以在佛经中提到很多的名词同是指这一样东西。在下平时读书所记的同义名词有72个之多，略举几个如下： 真如、实相、离体、真性、真谛、真心、法身、法界、法性、法体、佛性、本性、净性、实性、圆觉、本觉、如如、大圆净智、不二法门。 以上名称虽异，所指的都是一个东西，而且各经论提到真如一词也不一致。华严说 法界， 法华说 实相， 阿含说 涅槃， 圆觉说 圆觉， 楞伽说 如来藏， 涅槃说 佛性， 解深密经说 真如或无为。 哲学家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但是不知其详，称之为 本体。 与本体相对的是现象，如儒家所说的 性与相。 性相要圆融才合乎中道。佛家又说 凡夫着有，二圣着空，均有偏差，必须空有不二，性相圆融。 学者如果只是在名相上打转，无意识说时数宝，应该依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才能切实了解如来真实意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所有一切的现象不能执着当真的，此话是破着相。 但是不着相又是病态。 要空有两边都不执着，不执着也不执着，心才能够恢复平等。在修学上另外有一个意思，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是说心里的妄相，佛法称之为 法相为识， 我们很难了解，连声闻缘觉都无法了解。 而菩萨要修到七地以上才能够见到诸法实相， 因此不得已必须要从比喻上来说。我们说眼见，见到教室内的许多同修，是眼见吗？眼无分别，如照相机，眼球内有底片，如荧幕。第六意识去分别， 但是第六意识见不到现场，只是见到了荧幕。 而荧幕是眼识的相分，眼识的相分传送与第六识的相分，第六识的见分缘，第六是自己的相分，这才对外面完全了解。而现场的相分是阿赖耶识的相分，要七地以上的大菩萨转阿赖耶识成大圆净智，才能够见到现场。 而七地以前的菩萨则均无此能力。 这就如同看电视一样，是看荧幕，不是直接看到现场，而是转播的。我们的六根起作用，就不晓得已经转了多少次了。 所以研究法相之后，才知道佛法有极微妙高深的心理学，比起现代的心理学要高明多了。 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这个如来就是自性。 非相即是不再分别执着，而内外境界则是明明白白。 而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不执着，并不是没有外境。 离开了一切的分别执着，即是转世成智。言语文字是指路的牌子，佛法不在经本里。佛说 一切经等于是地图，要按着经本线索去找，找到了真的地点，这个地图才有用啊。 圆觉经说 诸幻尽灭，决心不动。 佛法讲虚实，永远不变是真实的。 如果会变化消失，则是虚妄的。 例如这个桌子放了300年、3000年，它会化成粉末， 也可能变为化石， 所以不是真实的。星球也会消失， 星球也有生灭呀。 世间的事物没有一样不变的。 那么什么东西不变呢？ 虚空是不变的。佛说 虚空是相似真。 佛灭度已经3000年了，虚空仍旧如同往昔一样。真心就是觉心，不动也不会变， 而妄心则会动也会灭。 每个人都有真心， 而成佛则是真心现前。 真心具足了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以及大家所羡慕的无量的神通，这都是自己本来有的。 而妄心一动，就把真心给盖住了。真心不起作用，亏就吃在这个地方。 佛教我们如何恢复本来的真心，说明了事实的真相。 而如何恢复，则是我们自己的事，旁人是帮不上忙的。 阿弥陀佛为我们创立了一个很好的修学道场，其最大的长处就是无量寿，有足够的时间来修学， 又有最好的老师十方诸佛，并且与各位法身大士做同学呀。 极乐世界的人世环境最美满，物质环境就更甭说了。 而在这个娑婆世界，则要辛苦的工作，拖家带眷，真是烦恼无边呐。 在西方世界，物质的享受超过了他化自在天，修行人不必断惑正真，只要把妄念打掉就行了。 也不要求一心不乱，因为越求心越乱。 只要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就成功了。所有的名词术语都是为了说法方便而用的。佛经中有很多的术语不容易了解，如佛说 离与极是一桩事， 又说 空与有也是一桩事， 要我们用不执着的心去对待一切的境界，心就平等了，一切现象样样清楚。但是不执着， 而执着就不平等，不平等就造业了。 万法一如，万法平等，以无分别心面对生活环境就对了。